好啦，咁啊，讲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1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系有几阵雨啦，初时风势系颇大。星期日稍后同埋星期一咧系和暖潮湿，能见度系较低。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3%。刚刚听过的呢有张学友的《吻别》。这个时候我们有辛晓琪的歌声。有时味道未必是用口去试，很多味道都是一种感受来的。 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直到一想你，思念苦药。 睡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

盡量去啲少人啲嘅地方啊，冇咩特別嘢咧，咁就嗱嗱聲翻屋企啦，喺安屋企咧，亦都做好呢一個嘅清潔啦、衞生啦，咁就希望可以盡快大家捱過呢一個疫情就好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有16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涉及15名居民和一名保安员。大厦居民暂时无需撤离，但要接受密集检测。当局说，根据大厦确诊居民的基因排序，和早前确诊的巴基斯坦妇人属于同一品种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追踪之后发现，这名妇人的一名确诊家人早前曾经到大厦垃圾房执拾物品变卖。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不排除有清洁工或保安员受感染，再在大厦引发超级传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举行视像会晤。王毅表示，中德关系坚硬稳定，去年双边贸易额克服疫情影响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印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经贸关系的韧性。双方应该为合作提供更好预期和政策框架，在数码、通信、服务贸易、农业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共同打造合作的新亮点。他说，中方欢迎德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同时希望德方秉持公平公正原则，排除外部干扰，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兴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贝尔伯克在会晤中表示，德方致力与中国发展稳定的伙伴关系，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愿意平等对待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在德国的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同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发布北京冬奥会版权保护集中行动暨版权守护计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有关负责人说，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发现个别影片网站累计侵权量将近50,000条片，部分网络平台存在大量搬运赛事片段的情况，但始终得不到解决。该负责人说，为了切实保护总台持有的北京冬奥会版权，总台对侵犯奥运会版权权益的行为会零容忍。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转播商的腾讯，对于版权保护问题同样十分重视。副总裁、腾讯在线视频首席执行官孙中怀表示，腾讯在奥运赛事报道上有丰富经验，将在北京冬奥会方面充分利用区块链等相关技术，和总台合力做好冬奥会版权保护工作。美国太空总署表示，汤加红亚哈亚帕伊岛近日发生的剧烈火山爆炸不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太大影响。太空总署说，多颗地球观测卫星在火山爆发期间和喷发之后收集数据，署方专家分析相关图像和数据之后，发现火山喷发向上层大气注入大约400,000吨二氧化硫，而一般至少500,000吨二氧化硫进入上层大气才会对气候产生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4,715点，下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82点，下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4.1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1，人民币6.34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77美元，卖出1838.8美元。

黄庚庚的歌声，我哋有哭沙。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系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报告。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埋星期一咧系和暖潮湿，能见度系较低嘅。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3%啊。嘅歌声，我哋有月亮惹的祸。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精神科药物嘅迷思啊。

间中七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715点，下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82点，下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4.1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34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31美元，卖出183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他是陈锦鸿，原名陈慧妍，14岁的时候来到香港定居，获邀在茶座客串唱粤曲。他在小燕飞介绍之下认识小明星，成为小明星的嫡传弟子。1975年他应香港电台之邀，参照小明星当年在歌坛演唱的版本，灌录了20多首粤曲。 想欣赏更多粤剧名家的歌声，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戏曲天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9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噃。嚟到呢一个时段咧，当然咧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就会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日咧会继续围住呢一个嘅精神科药物迷思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嘅噃。咁至于今日嘅日子啦，咁要提下你咯噃，2020 2022年1月21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是12月19，哇，蟹所有手指呢十日到咗啫，就是过年啦噃。我相信呢好多朋友呢都会为屋企呢就是做下大扫除啦。又或者呢可能准备呢添置一啲过年嘅一啲嘅装饰啊。又或者呢就可能就出去搜罗下呢一个嘅贺年嘅食物。品啊等等啦，不过都系一句啦，即系人多车多嘅地方咧，特别要小心啊！可能咧喺一啲非繁忙嘅时间咧，就去到呢啲地点度选购咧，就会较为合适嘅。当然啦，你话咧，即系如果你话拎到一抽二楞嘅时候咧，可能口罩好容易会跣落嚟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啊！真系要好好咁照顾自己。近排咧睇新闻啦，或者睇新闻嘅时候咧，都有啲担心啊，所以大家如果多咗一步咧，相信咧就呢个疫情好快会过去啊！听到首歌之后，翻嚟我哋有沈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看着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星期五嘅清晨爽利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啊，沈医生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好多个呢一个对于精神科药物嘅一啲嘅迷思啦。咁、其实即系仲有好多个问号喺个脑海里边咧，好想同大家一齐即系探讨一下嘅。 冇 错，就系讲紧即系譬如可能讲紧食药，大家最担心就系、是。我唔可以開始第一粒噶，沈醫生，我開始咗第一粒之後咧，我要食到眯埋眼嗰刻咧，我都要食嘅，即係要終身服藥嘅。 冇錯， 最好就唔好開藥俾我啦。我諗好多病人個心態上面都係會咁諗。 係啊，其實呢個咧，亦都係真係好多人會咁樣諗嘅喎，咁但係咧，好多人以為咧，一開始食藥咧 就翻唔到轉頭 啦，翻唔到轉頭啦。咁又或者咧，我個病就係證實咗啦，開始咗啦，真係病緊啦咁樣。其實呢個咧就要搞清楚一個即係。个概念先，第一，如果你真系有病，但系你唔肯食药嘅话咧，你个病都唔会冇咗噶嘛，都唔会因为你唔食药唔开始个治疗咧就冇病噶嘛，呢个系唔合逻辑啦，系咪？第二咧就系、是、就算你食咗药啦，一来未必话一路要食落去唔停得啦，第二咧就系、是、话你食紧药嘅。當時咧都唔代表你係仲係病緊嘅，好多人咧就以為一定要冇曬啲藥咧，我先個病係康復啦。咁、其實喺我哋精神科嘅角度嚟睇咧，亦都唔係咁樣睇，唔係話你冇曬藥咧先至叫做康復，而係咧當你個病情穩定咗啦。繼續食藥嘅原因咧，其實好多嘅嚇。咁、你個病情穩定咗啦，其實可以話已經係康復嘅某程度上。咁、但係點解仲要食藥咧？就係、是、因為希望可以鞏固嗰個療程啦，亦、都希望可以預防嗰個復發啦。咁啊，呢啲都係要同醫生，即係如果唔明白嘅話咧，同醫生去商量或者詢問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話係咪一開始咗食藥咧，就係、是、一定要食一世咧咁樣？嗱、呢個要。好清楚嘅就系话，有唔同嘅疾病，精神科嘅疾病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指引啦，点样去食几耐药啊咁样嘅，咁呢个系好清晰嘅，我哋都系会根据一啲国际嘅即系治疗嘅指引咧，去到参考嘅吓，咁、因为嗰啲指引咧，基本上做晒好多唔同嘅研究啊，收集咗好多唔同各地嘅资料啊。话俾我哋听，究竟嗰啲病应该要点样医咧？食几耐药咧？吓咁嗰啲都有一啲嘅提议嘅。啊，咁首先讲，譬如话，如果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即系精神问题，例如话思觉失调类啊嗰啲咁样嘅话咧，嗰啲可能咧系比较需要服用得耐少少嘅药啦。我哋都会睇翻佢第几次嘅复发嘅。如果系第一次起嘅话咧，同佢已经翻发咗好多次咧，其实嗰个治疗个时间亦都有啲唔同嘅。第一次往往可以比较。短暫一啲，我哋試下經過一個療程之後咧，可以慢慢幫佢停藥。講緊譬如話一年啦咁樣咧，咁我哋可能試下可以幫佢停藥，停咗之後睇個反應點樣。但如果佢已經復發咗好多次嘅話咧，我哋一般會建議咧一個比較長嘅，即係用年嚟計嘅一個嘅治療嘅。咁、但係相對一啲譬如話係情緒病嘅問題啊咁樣嘅話咧。亦都係一樣啦，亦都係睇下佢第幾次有呢一個嘅問題啦。第一次嘅話咧，通常我哋一般好翻之後啦，個人已經冇乜症狀之後啦，咁就回復到佢應有嘅狀態啊，同埋佢嘅功能，即係生活上邊嘅功能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嘅鞏固期。個鞏固期咧，有時講緊係半年啦、九個月啦，又或者一年啊，按佢嘅需要去到定啦。咁但係當如果嗰個病係復發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一般就會比較長嘅時間去到服用嗰個鞏固期咯、 不過咁，即係你話，即係大家可能好擔心食藥，有啲人朋友就覺得，喂，我食咗藥之後，我自己都覺得舒服啲。就算醫生話俾我聽，你可以停藥啦。 我都想心思思繼續食，咁又得唔得嘅咧？ 嗯，其實就睇翻每一個人嗰個需要嘅，有啲咧可能真係嘅，因為我哋點解要繼續俾佢食藥咧？可能見到佢個風險因素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即係例如話佢個思想仲係好多好負面嘅，即係方向啊，可能亦都係佢生活上邊亦都係好多好實際嘅壓力喺度壓迫緊啊咁樣。咁呢啲嘅情況咧，我哋都會按佢個需要咧，俾佢耐食耐少少嘅。咁確實亦都好多咧，係用啲藥咧喺度幫佢咧係穩定住嗰個情緒，令到佢可以有翻個力量咧去到即係面對啲挑戰咯。亦都有一樣嘢好緊要喺度，即係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好多人以為咧食緊藥就係啲藥物去控制佢個情緒，啲藥物咧去到幫緊佢嘅情緒。一冇咗啲藥咧，其實就唔得噶啦咁樣。又或者啲藥係直接咧係令到佢個人開心啲啊、舒服啲啊咁樣。咁都喺度同大家即係講一講藥物嗰、那個即係個原理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咧？其實就唔係我哋諗咁樣，啲藥物直接去影響我哋情緒嘅噃，反而係一個間接咁去到幫緊我哋。點樣咧？我慢慢去即係用一個大家容易明白嘅一個比喻啦、去到解釋。咁當然呢個唔係即係實際嗰個嘅運作嚟嘅，但係用呢個方法咧，等大家容易啲明白。咁我哋其實咧，每個人個腦入邊咧，都有好多億個嘅神經細胞啦，咁啲神經細胞咧，其實咧都會組成咗好多唔同嘅網絡嘅，咁佢哋有唔同嘅功能。其中一個網絡咧，其中一啲嘅網絡咧，就係負責去到控制同埋管理情緒嘅，當我哋好唔開心啊、好嬲啊、好緊張啊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一個比較短時間咧，我哋可以恢復到嘅。咁因為就係呢啲網絡咧，喺度幫緊我哋咧去平衡我哋嘅情緒。當我哋有極端嘅情緒嘅時候，佢會幫我哋平衡翻一個穩定嘅正常嘅情緒感覺。咁但係咧，當我哋如果有唔同嘅原因啊，無論我哋嘅遺傳啊，我哋可能嘅性格，我哋諗嘢嘅方法啦、又甚或一啲實際即係生活上邊好多嘅壓力啊，令到我哋經常有好多好負面、好高漲、好難處理嘅情緒。其實咧，講緊呢啲嘅情緒調節系統咧，就會不停咁樣去到開 OT 啦，不停咁樣去到工作啦。咁你諗下，我哋個個都係人嚟噶嘛， 都要休息噶嘛， 都要休息噶嘛。當我哋個神經網絡不斷咁樣去到開 OT 嘅時候，佢都會有疲乏嘅一日嘅。當佢疲乏嘅時候咧，簡單嚟講，可能嗰啲嘅情緒調節嘅物質咧，又或者嗰啲腦傳遞物質咧，可能會失咗平衡啦。當佢失咗平衡嘅時候咧，嗰、那、一個嘅系統，嗰、那個嘅神經網絡嘅系統咧，個運作亦都會下降咗，個功能會下降咗。咁即係話，當我哋有情緒嘅時候咧，佢未必可以咁及時幫我哋調節到啦。咁所以點解可能有時我哋以往冇事嘅時候唔開心，可能半日已經冇嘢咯。但係當佢抑鬱嘅時候咧，可能一少少嘅唔開心咧，延續好耐嘅，亦都係好越嚟越深嘅。咁呢個就因為我哋其中一個解釋嗰個情緒個調節系統咧，失咗個功能啦。所以我哋食藥嘅其中一個目標咧，就係要幫呢一啲嘅系統入邊嘅物質咧，去到平衡翻佢。平衡翻佢，当平衡翻呢啲系统入边嘅物质嘅时候咧，我哋个系统就运作翻健康，运作翻正常，而嗰个系统嘅功能咧，亦都会回复啦。咁即系话，我哋可以用翻自己个系统，帮翻自己去调节我哋嘅情绪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个药物咧嗰一个嘅功效咯。 嗱，咁讲紧即系如果我食咗一轮药，又好似大致上都 OK， 都好似康复啦。咁你知啦，复诊又要请假，如果睇私家咧又好贵，咁不如疏啲啊！甚至乎我唔复诊得唔得咧？都已经好翻啦，仲复诊嚟做乜嘢咧 ？OK， 其实咧即系复诊嗰个次数咧就可以同医生商量嘅，就系通常咧当我哋知道你稳定咗啊，都系有一个进入咗巩固期啊，要啲药咧其中一样帮你继续去到巩固嗰个系统入面嘅平衡嘅话咧，基本上可以唔使咁密复诊都得嘅喎。我哋可能开头调药嘅时候，我又密啲，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会复诊。但系当你好稳定嘅时候咧，可能譬如话两个月啦，甚至三个月啦，咁去就翻你个需要咧，都未必使咁快去复诊嘅。咁所以咧，可以嘅，即系通常去到尾段嘅时候咧，我哋就放心啲啊，可以唔使话成日都要翻住嚟见住个医生咁样吓。咁啊，因为个个人都好忙啦，系咪？ 咁但係就絕對唔鼓勵咧自己停藥啦，甚至咧即係自己唔翻嚟復診啊咁樣，咁呢個咧其實都對個病情都係唔好咯。 咁如果又未到復診期，又覺得自己有啲唔妥，咁係咪應該要立即？就打電話去翻醫院又好，或者俾自己嘅私家醫生都好，嗱嗱聲要去復診啊！ 絕對係嘅。其實咧，當我哋感覺到我哋嘅病徵好似依又有少少嗰種感覺，其實就要即刻求助嚇。咁有好多個案咧，當如果我哋可以及早去求助嘅時候咧，往往可以扭轉翻嗰一個嘅即係復發嘅機會嘅嚇。咁呢個大家都要記住咯嚇。咁最後咧，其實講緊食藥咧就係治療嘅一個部分，咁但係絕對唔係全部噶嘛。喺我哋嘅食藥嘅治療期間，其實提供緊一個平台，其實一個安全保護網咧，俾大家去建立其他嘅保護因素嘅。講緊就係一啲譬如話心態嘅調節啦，一啲思維模式嘅即係改變啦。有时我哋可能好多好负面嘅諗法，咁我哋当我哋做返一啲心理治疗嘅时候呢，往往帮我哋可以去到挑战返呢啲好负面嘅諗法，以至我哋嘅思想模式呢係比较贴近返个现实嘅。咁呢个呢係减少咗我哋好多压力。其他嘅方法例如话一啲譬如话点样自我调节啊、运动啊、生活管理啊，嗰啲都系喺嗰个巩固期呢必须要做嘅嘢。以至我哋可能扩阔我哋嘅社交网络啦、支援系统啦，呢啲亦都系好紧要嘅，对于我哋个康复嘅过程里边咧，一路帮我哋建立紧呢啲保护因素，以至当我哋真系停药嘅时候咧，都有呢啲保护因素咧去到支撑住我哋咯。 即系话我哋要喺食药嘅时候咧，好好学习点样去做人，令到自己可以快乐啲，或者个规律性多啲，咁样就令到自己就算冇咗药物之后咧，其实嗰样嘢都系会继续发生嘅。 系应该话。点样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好学习去保护我自己，爱惜自己，同埋咧，即系令到自己咧，即系一路嘅享受到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咯。 你讲得啱啊，爱惜自己真系好重要。好多时候咧，负面嘅因素都系因为自己而走嚟嘅啫。咁如果你样样嘢都系先谂咗自己，爱惜咗自己先咧，我亦都知道好多朋友咧就系、是。悭自己唔悭人嘅，咁系啦，咁有时买件衫，饮杯贵啲嘅咖啡，咁令到自己快乐，咁我觉得系值得嘅。 冇错啊，头先佩佩咁讲咧，好大部分即系都有一大部分嘅即系情绪病嘅病人咧，就系咁样噶啦，悭自己唔悭人哋，就担心人哋多过担心自己， 冇错 啊，所有好多嘅精力时间咧就摆人哋身上，咁无穷无尽噶嗰啲系咪啊？咁所以呢个都系要留意咯，喺个巩固期里边，其实咧都系要学习呢一啲点样调节爱惜翻自己多啲先。 不过你讲呢个爱惜自己，唔单止系可能已经即系诊断佢有呢一方面。嘅精神科嘅问题嘅朋友啦，其实任何人都应该系先爱惜咗自己先嘅， 冇错冇错。 你有个好嘅身体、好嘅思维，你先至可以爱惜到你身边嘅人噶嘛， 都可以先照顾到身边嘅人啦。 冇错冇错。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继续探讨唔同嘅问题啦。 好啊， 拜拜 拜拜。 送咗沈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过啲啦。多谢你今朝早咧喺空气中陪伴佩佩度过咗愉快嘅个半钟。当然啦，清晨爽利嘅时间咧，今朝早亦都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会喺听朝早，同样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次与你喺空中相遇。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4%啊，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